结果，和颗粒和歪歪歪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我选的结果。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Hello， 你好，我是 Bravo 李李伟俊。我们的 Go Shen 笑话2025八强笑话已经出炉了。 哎、有什么类型的呢？比如说像是有甜美型的啦，阳光运动型的啦，优雅智慧型的啦，等等等等啊，这八位你都可以在我们的 Go Shen IG 里面呢看得到了。 那来临的8月23号呢，我们也会有冠军出道夜。那来临的8月24号呢，也会有冠军出道夜，大家是可以来到现场见证校花冠军的诞生的。那现在开始呢，我们 MC 们也开始忙碌了，因为身为主理人的我们呢，都会各自带领一位校花来冲刺的拍影片啊，挑选衣服啊，经营他的网络媒体啊，等等等的，就让他在短短的这个八月里面有所成长啊。 是，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他们即将迎来的挑战啦。下个星期开始呢，你可以到这个Goshen Apps 呢，一定要download这个 Goshen Apps， 然后呢，就是为你喜爱的校花的无限无限无限一直按那个 like 罢了，你就可以无限的投票的。 那如果真的投票成功的话，最多票的朋友可以获得大嘴巴人气奖哦，他会获得什么呢？价值1000令吉的现金奖啊！哇哦，而且也会成为 Loud Speaker Buddies 最强盟友。最重点是还有大嘴巴365天免费唱。K 开太值得了吧？ 是，还有就是有 Cleanse 的，就是这个高端护肤品人气护理治疗啦，还有 SK Jewelry 999纯金的摆件，还有300现金礼券呐、啊，还有 MOG 的400令吉的优惠券，以及6合1的眼科视力体验，价值350令吉的。 哇，那真的，如果你的校花朋友在里面，或者是你看了我们的海选，觉得谁最有潜力的话呢，留守我们的购券，到时候呢开票。你一定要疯狂的点赞投票哦！ 是，大家一定要记得download那个 Goshen Apps 啦，就是为你喜爱的笑话无限投票啦。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啊，笑着唱 K 开麦啦！从八月起呢，学生证7令吉呢，爽唱3个小时。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到 Loudspeaker KTV.MY 了解更多吧。手机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N 的嚣张。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路，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个冷知识啊，是跟 ice cream 有关的，大家都喜欢吃 ice cream 吧？ 喜欢， 大热天肯定要吃的。那你最喜欢吃的 ice cream 是什么口味？ 巧克力， 还有 没有了？ 就真的巧克力吗？ 我真的是巧克力。如果你叫我去买那种巧克力，不是那种冰淇淋档口啊， 很多选择是不是？ 但是我最终还是选巧克力的， 薄荷巧克力。 耶， yeah， 这个最难吃的牙膏口味这样的。 我最喜欢薄荷巧克力，绿色那个， yeah， 而且还有点绿，它的颗粒的那种花生在里面。 你不觉得像吃牙膏的感觉吗？我不喜欢薄荷的东西的。 我觉得很香耶，因为我现在早上起来的习惯都是吃牙膏。 你嘴巴很臭是吗？是需要吃点面来 清我的肠胃，肠胃。没有啦，牙膏不能乱吃啦。可是今天问的冷知识呢，真的是会觉得哇哦，那么奇特的口味竟然存在过哦。 Yeah。 以下哪一种 ice cream 的这个口味呢，真的有在日本售卖过？四个选项 ：A. 大蒜口味 ，B. 洗发水山布口味，C. 包菜口味 ，OK，D. 汽油口味。 哇，我觉得 B 跟 D 是不可能的啦， 很难说，它可能是有那个味道，但不一定真的放那个原料下去啊。 但是我先删除了这个 B 跟 D，A 跟 C 的话，我选包菜口味的，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啊真的是很注重健康， 还有就是大蒜也健康啊。 可是大蒜，你知道我们吃了之后会有什么味道？就是有一种臭臭的那个嘴巴，就是有种腥腥的味道。日本人最注重的就是礼仪还有礼貌那些的， 哇，厉害哦，不愧是去过日本哦，哎呦。 注重卫生的，所以大蒜呢，对他们来说吃了之后嘴巴会臭臭，跟人家讲话呢就没有礼貌了。所以大蒜口味肯定不存在 的。包菜怎么可能？ 包菜一定啊，他们很注重健康啊。他们去那里啊，可以生吃那个包菜，每一餐啊都可以配那个包菜吃。对，所以他们注重健康，包菜口味是有可能的。 可是今天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是包菜的话，你觉得会出这个冷知识吗？这样奇特的口味在日本卖过，日本有什么东西是想不出的？ 对，他们真的是无奇不有，什么东西都很奇。 奇葩的。 所以呢，现在莹莹只是选择了西包菜口味，而你又觉得是哪个口味呢？马上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也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那三方案 Number 三度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Talk Sexy。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要赶快哦，因为 PS 2345已经 sold out 了。 买起来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呢是跟 ice cream 有关的冷知识嘛，大家都喜欢吃嘛，然后有的人喜欢 vanilla 啦，有的人喜欢 chocolate 啦，有的人喜欢薄荷口味啦，有的人喜欢 hazelnut strawberry 之类的，但今天没有那么 boring 啊，我们来猜一猜以下哪一种口味的冰淇淋呢是真实在日本有售卖过的，我说的是那个口味哦。 OK， A 大蒜口味的 ice cream、B洗发水 shampoo 口味，还是 C 包菜口味呢？又或者是 D 更加奇葩了，也就是汽油口味。 我们来听看9291啊，也就是 Kayo，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口味？ 应该是 A 吧，大蒜口味吧。在这三个四个答案里面，我觉得 A 吧，大蒜吧，不可能是洗发水口味吧。A 吧， 是啊，洗发水口味就是觉得怪怪这样子。D 更加不可能吧，汽油口味。 没有，像我今天讲的，它如果是汽油口味，它不一定真的是放柴油或者是汽油下去，它可能是用科学或者是用化学的方式研发出类似气味 的 味精的在里面加入调料，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它讲什么哇，这个是巧克力口味，但它其实放那个香精在里面罢了。对啊，像有些什么巧克力蛋糕，它只有香精在里面。 但是 right D 的话，汽油口味是不可能啦，因为对他们来说汽油这个东西呢很昂贵、你知道在日本打油啊多少钱吗？ 我都讲没有放原料油了，你又要硬讲油我想可以是香精吗？ 因为我觉得汽油他们是不可能去发明的，对他们来说是很昂贵的、maybe 他们要的那个材料是真的是要从马来西亚拿到过来的、maybe 啦。 哎呦， 你知道每公升他们打油多少钱吗？我有去过日本。 哎呦，真的厉害哦， 我有知识分享， 说出来 他们每公升呢、差不多要4到5块钱的马币。 crazy， 好贵好贵、 crazy、 我们这里才2块多或者是1块多或者是3块多这样子啦，那里4、5块嘞， 代表可能今天我的车打油我可能一个月要打400，但是在日本的话消费可能一个月要打900多到1000多马币每个月， 对，一个月这样子嘞。所以汽油 口味呢他们肯定不会想要去研发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 但会不会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那些商家才会觉得哇，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我把它放在 ice cream 上面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来买嘞、而且用低价廉价的方式就可以买到汽油口味的 ice cream。 可是我闻过汽油那个味道真的是我不喜欢的， 我个人很喜欢耶、 我觉得就有点， 我现在的习惯就像你刚刚讲，早上我会吃牙膏，然后下午茶会喝汽油，然后晚上的话吃树皮。 我好健康的人生、 我来自火星。那是不是汽油真的有那么奇葩吗？回来我们再猜猜吧。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歌手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Girls Day 的 Come Slowly。 Girls Day 的 Harry 李惠利啊，将要来马来西亚举办这个粉丝见面会啦，也就是8月17号晚上的7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歌手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手猜猜猜， 来猜猜猜呀、如果喜欢吃 ice cream 冰淇淋的朋友呢？今天就告诉你，世界上竟然有那么独特的口味存在哦，而且还在日本售卖过啊！以下哪一种口味的冰淇淋是真实存在的？四个选项，来猜猜猜 ：A. 大蒜口味 ，B. shampoo 口味、，C. 包菜口味 ，D. 汽油口味。 Jesse，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口味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大葱口味吧，因为呢 ，B、C、D 啊，洗发水口味和汽油口味是简直做了也没有人要吃吧，这样的。然后包菜口味呢，包菜是很淡很淡的味道嘛，做出来也应该没有不好吃吧。 所以答案应该是 A 大葱口味。 哎，他刚刚有说到重点，细胞菜口味呢，就是吃到比较淡淡的嘛。日本人的口味呢，真的是比较清淡一点的，他们是不重口味的。我去那里吃什么都是淡淡的，完全没有很浓的汤味道啦，就是那个炒面也故意的酱油味啦，都是清淡的，所以稀是可能的。 在北半球确实好像蛮多地方他们的口味都偏清淡的，就好像我去台北或者是去韩国、日本那边， 台湾也是， 其实他们的口味偏淡，反正是我们东南亚。亚风情的味道都是偏重， 是， 然后很多 flavor， 很多那些香料在里面，很多 spice，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 JC 猜应该会是大蒜或者大葱口味。那你又说回嘛，如果包菜口味它很淡嘛，那更加符合日本人不是吗？而且像你讲的，他可能把包菜打成汁， 对啊， 所以它的颜色就比较淡，味道也不会很浓烈，同时又可以补充养分， 是又很健康的感觉。 所以感觉包菜口味好像真的有可能哦。 是，所以到底是不是西这个？包菜口味呢，回来就告诉你正确的答案了。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歪歪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的祝你幸福。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了。第一场脑洞大开， 歌选猜猜猜，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一下哪一种口味的 ice cream 啊，真实存在，而且还在日本是有售卖过的哦。那么奇特的口味 ，A 大蒜口味的冰淇淋 ，B 洗发水也就是 shampoo 口味的冰淇淋，还是 C 包菜口味，又或者是 D 汽油口味？ 今天大部分的听众都是选择 A 大蒜口味的，但是 before 揭晓答案呢，我们先来听最后一位听众，你猜一猜是什么口味呢？ 应该是大蒜口味。味的吧，因为日本售卖过的话，日本餐的话，好像他们用大蒜的那个频率还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口味。 哎，大家真的是都是选择 A 大蒜口味，只有我一个人坚持这个包菜口味。 但包菜在日本的使用率也很高啊，很多人他们每一餐都有包菜丝， 对， 然后放一点那个沙拉酱， 是， 对吧？ 所以正确答案是 C， 不是 C， 不是 C 啊！ 来 A B D 选一个，答案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 A B D 啊，B， 我让我选奇葩咯，你都说这个冰淇淋口味，然后是冷知识 B 啦，洗发水的口味。 恭喜 YYY 莹莹，今天。随便猜会不会答对呢？在日本售卖过的这个口味冰淇淋就是 A 大蒜口味。 很臭嘞 啊！但是啊，还是很多人很喜欢吃。 对 啊，科技就在这边了哈。因为在日本青森县南部的一个新乡村呢，当地就有这个特产呐、啊，是有人把大蒜和香草冰淇淋结合在一起，生产出了这款神奇口味的大蒜冰淇淋。那你知道售价是多少元吗？ 售价多 少？ 日元 啊！你去过日本，你应该懂那边的物价吧？ 我大概应该要100多日元吧， 百多日元等于马币多少？ 百多日元大概5-6块这样子的，四五六 块六令吉等于100日元吗？ 不是，那边好像是300日元，大概就是这里的尔基，哎呦，我都忘记那个汇率。 反正300日元等于5-6块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 那请问这个大蒜口味，你觉得300日元他们卖得出这个价格吗？ 300日元啊，我觉得不可能。300，哎，没有，normal， 300日元是差不多 normal 的价格。 恭喜歪歪莹又答对了，这个月大蒜口味在当地呢，真的是以300日元来的价格来售卖的。那里面的含量真的是包括3颗的小大蒜在里面。那他们也非常厉害，知道有些人可能害怕吃大蒜，或者是口中有味道嘛。 对， 他们已经研发出了一款的冰淇淋呢。他们使用的大蒜是那种几乎尝不出大蒜的味道。但基于他们对健康的要求，觉得吃大蒜是健康的。 对， 所以就研发了这个大蒜。冰淇淋，但是没有那个味道、 哦、 啊，比较像 vanilla ice cream、哦、啊，可是吃的又健康 啊！我竟然错过我去了日本，没有吃到这个大蒜口味的冰淇淋嘞！ 是有机会去的朋友，记得它的地点呢是在刚刚讲到哪里？青森县南部的新乡村哈。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吃一吃吧。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